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 第116集。 他憔悴了不少，胡子拉碴，脸上都是风尘。柳少儿抚着心口顺了好一会儿气，才道， 你要死了，这样唬我。 说着又红了眼眶。 你这冤家，你去好几个月，前头还捎信儿过来，后头就没有音儿了，我还当你和旁的男人一样，把我给气了呢。 舒晴陪着笑脸道， 可我每月捎了银钱回来啊，后面事忙便没顾得上写信了。 柳梢儿仰着头，露出瓷白的下巴壳，恨恨道， 哼，你要是把我气了我也不怕，横竖还有张讨人喜欢的脸蛋，总不会饿死。 你这说到哪儿去了？ 舒晴急了，忍不住提高声调，打眼看见柳梢儿眼眶红了，像眼角眉梢晕染的红妆，心又软了，小声道， 柳梢儿，你信我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，就算我死了也要给你留足够的银钱，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 月亮向东边移了一些，窗棂把月光隔成一格一格的，像碎了一地的白瓷片。柳梢儿帮着舒晴脱下衣衫，将她的衣帽搁在花梨木的衣架上，鞋子脏得不像样子，便放在门边，等明儿早上丫头过来收去洗刷。两人躺在一处，互相搂着，柳少儿窝在舒晴怀里问道， 二郎，眼看秋围近了，你近日啊可别跟着那个夏侯烈胡玩，安心读书才是正经的。 舒晴顿时磕巴了道， 我 虽说你那个结拜大哥确实帮衬了咱们不少银钱，可终究不是个正经人，现如今还得望着他供你的盘缠资费，暂时不好和他断了来往，往后你中了举，做了举人老爷，可不能再跟着他胡混了。 舒晴心里简直扭成了一团麻花，他想按着夏侯炼说的告诉柳梢儿自己是个杀人犯亡命徒，可怎么都张不开嘴，支支吾吾了半天，丧气道， 柳梢儿，不会去考科举的，别想了。 怎么那个夏侯炼不愿意供你了？ 柳梢儿噌的一下坐起来，舒晴爬起来垂着头道， 我不是读书的料，你死心吧，我跟着我师哥做买卖挺好的，就让你别说了。 说完又睡了回去，背过身去，任凭柳梢儿怎么捶他，他都不吭声。柳梢儿呆坐在床上，看着自己清白的手和脚亮在月光底下，那月光像掺了冰，照在手脚上凉丝丝，而自己的手脚越发的白，竟像透明似的。舒晴、夏侯炼这样的人柳少儿没少见，混江湖跑买卖，干一些帮闲的活计，有的撞了大运能赚个盆满钵满，可更多的半道上翻了船，一辈子扶不上来。更何况舒晴是跟着人家做买卖的，养人鼻息过活，何等朝不保夕。那个叫夏侯炼的看着倒有几分头脑，他眼神里有股狠劲儿，是能赚来钱的。他香笼里的衣服，妆奁里的首饰，哪样不是舒晴拿夏侯炼的钱买来的？可人家是人家，舒晴这样的呆子考不了科举，就什么也干不成。他都试探过了，舒晴是一个穷独汉，没爹没娘没家底，早先跟着师父混江湖，现在跟着夏侯炼混江湖，哪有什么好前程。柳梢儿放下帐子，登时乌黑一片，月光徜徉在外面，再也进不来了。他躺下身，舒晴累极了，已经睡熟了。 她听着男人沉重的呼吸，慢慢闭上眼。舒晴第二天就跟着夏侯恋走了。柳梢儿站在高楼上，默默看着他俩坐着漕船慢慢远去。穿着黑色麻衣的那个是夏侯恋，蹲在盐巴袋子上，和曹帮的人不知在说些什么。月白色生源交领衫的那个是舒晴，游子朝他挥手。柳梢儿默然转过身，领着丫鬟走了。夏侯恋赶回了伽蓝，除了拜祭夏侯配合过年，夏侯恋基本不回伽蓝。山脚伽蓝村照样的小不伶仃，茅草屋子挤在一块，有半大的孩子在中间的空地上互相对刀。他们看见夏侯恋和舒晴骑着马经过，就停下刀看着，眼神阴阴的，有一股冰凉劲儿，像墓里面埋了很久的锈铁。夏侯恋知道他们在看挂在马侧的刀，有了刀他们就能挂上牌离开山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大部分人再也回不来。夏侯恋先上黑面佛顶看望迟燕，那家伙前几天刚从瓦剌回来，还给他带了瓦剌人带的镶金琉璃耳片，据说是从人头的耳朵上取下来的，在瓦剌那地方卖得很贵，有身份的人才能戴。 你不会想让我在耳朵上打个洞戴上去吧？ 夏侯恋捏着耳片放在太阳底下翻来翻去，通透的琉璃在阳光下反射着五光十色的光芒。迟燕撩开自己的头发，她的右耳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耳片，那淡色琉璃像极了她的眼睛，明净无瑕，倒映着变幻无穷的天光云影和整个明丽的世界。夏侯恋这才发现迟燕只给了他一个耳片。 好娘啊你， 夏侯恋看着他的耳朵说道。 好端端的戴这玩意干什么？娘们唧唧着。 瓦剌的男人也戴的， 迟燕说， 一模一样的耳贴，一模一样的你我，刚刚好。 我是大齐人，不是瓦剌人。 夏侯恋抽了抽嘴角，把耳贴收进荷包，说， 打死我也不戴。 迟燕看起来有点沮丧，不过他没说什么，只转过眼去看夕阳。山之近处，夕阳已经落了一半，像一张又薄又破的红色剪纸贴在天边上。山风呼呼地吹过来，扑在脸上凉凉的。他们俩坐在山顶上，好像被云霞簇拥着，四周都是墨迹一样的山头，中间飘着羽毛似的云雾在缓缓地流动。 迟燕，你知不知道咱们伽蓝暗毒库在哪儿？ 夏侯恋忽然问。他之所以回来，正是因为暗毒库。伽蓝规矩森严，刺客刺杀都有文书记录，包括猎物的生平、喜好、家产、刺杀时间、地点、天气以及撬的人选，通通记录在案，在暗毒库归档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